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，拼出你我的缘分，我的爱因你而生，你的手握住我的心疼，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，在天空静静缤纷，眼看春天就要来了，将不再生存。好了，雪已经记得那路上。我深爱的人，好了，整个冬天在你家门。Are you my snowman？ 我痴痴痴痴的等。 北京时间21:00。